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w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藍天雪地 Thomas 阿謙夏薩特， 好啊，咁啊，911嘅呢個藍天雪地嘅晚將住， 我哋應該要默哀翻先，係嘛？ 誒，默默鬼又哀啊！講真，對上一即係講緊啦，911啦，咁啊，幾多年前發展？幾多年前發生啊？呢件事係有冇印象？ 十二年前 啊！誒啱啊，十二 年，十二年前啦。 咁啊，大家今日啊應該睇緊電視，應該聽緊呢個節目嘅時候，應該 見到美國。悼念緊， 應該悼念緊㗎啦，應該係，因為啱啱個時差嘅關係就係啦。咁啊， 喂，當年你做緊啲乜嘢？ 當年啊，我喺美國工會做緊嘢咯。 嗰陣時候 喺 downtown 翻工 啦。即係佢啱啱即係個新聞報嗰陣時候。 咁我講真先，我喺三藩市，我唔喺紐約啊。 得 係啦， 你講先。 咁啊，如是者，即係當時我翻好早嘅，因為喺 downtown 翻呢啲大，即係其實我係做工會啦，負責叫商業 communication 嘅，即係我負責咧譬如話啲警鐘啊，當時好多嘅 downtown 啲大嘅 building 咧都未有嗰啲即係上寬頻線，仍然都係用緊電話線上，即係56.6K 係嘛？ 56.6K 嗰啲啦。咁啊開始嗰陣時先開始叫做叫 Cat3 啊，同埋 Cat5 線啊，唔知大家。有冇認識啊？即係寬頻嘅速度啦。咁嗰時先叫做啲大公司啊，即係成座 building 咁整啦。咁於是者我就朝早負責做呢啲嘢啦。咁啊，因為好多時候你都要揀一間房嚟咧，整啲 server 咁樣嘅。咁咧要美國當地時間朝早咧8:00就要搞嘅。咁我哋翻工咧就翻朝早6:00，清晨6:00就翻到下晝2:00啦。咁當時就要早啲翻去添嘅。我好記得嗰時喺條街嗰度嘅。咁個 supervisor 係個墨西哥人啦。咁佢話：，咁佢帶住個收音機咁講話，撞機喎。咁我覺得，我都未瞓醒，即係我話，撞機，美國成日都有啲奇形怪事㗎啦，以為啲私營飛機嗰啲啦。咁佢話唔係，成架客機喎。咁我話勁啦，咁樣就咁，於是者都好緊張㗎啦，即係聽啲廣播係一種好凝重啊個感覺係。咁於是者講下，隔咗大概20分鐘都，喂，又撞第二架落去咯，喂，唔係好對路咯，跟住就，因為其實當時已經講緊其中有一架機咧係飛嚟三環市嘅，咁事後當然啦，我一晚之後就揾到很多嘅叫做罹難者嘅名單裏面咧，係好多三環市裏面啲大公司裏面啲要員啦，咁因為當時你個恐怖襲擊係要揾一啲係長途機。因為係要長途機由東岸飛去西岸，咁先可以裝滿油啊嘛。咁其實係一個炸彈嚟噶嘛，咁啊先可以揾到。不過講911或者我所講一啲特別消息俾大家聽啊，其實咧當時第一架機撞咗嘅時候已經發生咗啦。其實當時有陣時空軍咧係可以出動到咧，係可以炸第二嘅飛機嘅。咁但係當時咧係冇人夠膽做呢個決定，係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其實一個國家嘅軍隊咧係應該保護人民噶嘛，而唔係去攞人民嘅性命噶嘛，咁呢樣嘢係冇人夠膽去做呢個決定嘅，咁呢樣嘢係一個幾緊要嘅，因為以美國當時嘅科技嘅技術咧，其實一早已經知道你嘅飛機離開咗個即係個航道咧，係啦，其實已經知道咗噶啦，即係佢其實衰啲講句啦，佢吹雞嘅話咧，響金麗迪空軍基地即刻緊急嘅機啦，即刻可以即刻幾啲火箭射低你落嚟都好容易嘅啫， 係 啊。 拆開少少話題啊，當其時咧話俾你聽，我就喺英國嘅嗰陣時候，我記得係交完第一份嗰啲咁嘅功課，我最記得喺 college 嗰度交完第一份功 課，溝完女啫嘛，你交功課就 跟住就望嗰啲先生全部望曬個電視機，撞咗第一架，我見住撞咗第一架，嗰啲新聞報嗰陣時候咧已經撞咗嗰陣時候咧，佢講哇係、好似係嗰啲卡通片咁樣喎，我初頭我以為係 荷里活電影嘅特技 睇戲咯，睇戲咯，當睇戲咯，跟住算啦，跟住問我知唔知發生咩事，我話唔知喎咁樣，跟住就走咗，跟住走咗之後咧，就翻到去我即係做 part time 嘅地方嗰陣時候咧，跟住先講，即係啲其他嗰啲華僑老華僑先講，係啊，今次死得人多咯咁樣，咁先知道出事啦。 咁同埋三環，因為當上三環市啦，咁亦都知道有陣時恐怖襲擊其實仲有幾班飛機咧係諗住即係仲炸緊，咁即係事後就知道咗啦。有一班喺 Pennsylvania 啦撞咗啦，另一間就喺五角大廈啦。咁當時其實有陣時講緊係 金門橋啊，亦即係三環線嘅金門橋啦，洛杉磯嘅迪士尼啦， 有機會 係啦，都係一個特集。今次當時咧，全國實行呢個封中管制嘅，所有飛機全部停駛咗。咁當時都有成兩新嘅三四日係全個美國係冇飛機班次嘅。咁再加上嗰時係我哋成個三環市單攤，應該喺我生命裏邊希望第一次啦。咁全個三環市係當時係屬於呢個戒嚴嘅，evacuate 曬所有人嘅，即係全部人要翻曬屋企咯。係因為根本就嗰陣時係人心惶惶，唔知道你會唔會炸地鐵，或者當時或者會唔會有呢、這個叫做點講有人喺個地鐵度即係成呢個炸彈襲擊。咁啊事後 anyway 啦，十幾年之後，咁啊唔好講咁多嘢。 幾年之後就發生咗倫敦地鐵嘅炸彈，係啦，又係。聽聞是同一組織做的，話俾你聽。 咁啊，美國樹力都 咁，我亦都受即係受學受即係點樣啊？因為佢嗰個炸彈，嗰個地鐵炸彈咧，搞到我咧就交通極為不便。我那個星期咧就真係好大鑊，搞到我係啊。 咁啊，都呢啲隔咗十幾年啦，咁就咁啊， 兜得好遠啦， 係兜好遠啦。 我哋未講，我哋有 講翻今集先啦。係啦， 今日講男人之苦啊，其實 男人之苦下次先啦，成日都講苦苦苦， 好多好多苦要呻。 我唔苦啊，不過見到你哋好苦。 喂，有邊幾個喺度開緊麥咧？ 喂，咁自己介紹自己先啦。 係啊，我夏薩特啊，喂。 啊、我叫 Penny 啊， 啊 Penny 上過嚟噶啦 ，Penny 就 Penny 上過嚟 嘅，我都上過嚟嘅，我仲可以足球多咁樣就咁啊 ，Jim 叻啦，係啊， 我係阿文啊， 係啊，阿文哥， 咁啊，今日男人之苦，咁啊，關於 NBA 一個球員，係啊，咁啊， 點解要請阿 Penny 上嚟咧？嚇，咁啊，因為關於佢啦。佢 講一個好早收皮嘅男人， 好收皮， 唔好咁講。 其實佢係個光芒係，佢光芒好大。佢個佢嘅成名係令到人對佢好有希望。 係咯，但係佐頓嘅接班人 係啊。咁呢個係一個詛咒嚟嘅， 講親都冇好。 呢個 curse 嚟嘅，即係等於係啦。咁啊， 可唔可以係佐頓係佢接班人調翻轉會好啲咧？ 哇，咁啊，應該唔會嘅咁就。咁啊，今日所講嘅就係阿 Penny Hardaway。 Penny Hardaway。 咁所以點解？ 啊！揾阿 Penny 嚟現身說法啦， 咁啊，應該佢一定係熟噶啦， 好感動嘅樓梯。 係啦，我有一樣嘢想要去講一講先。好早之前咧，人哋叫佢做 A Hardaway 啦，跟住咧就變成 Penny Hardaway 啦。 係， 咁其實咧係有個古仔喎，好似話。 我個古仔極為簡單，就係佢 Granny 嗌佢做呢個 Penny Pretty 係 Pretty。 點知即係當然啦，佢有少少口音啦。咁啊，大家聽落，跟住聽下，咦？咁我變咗 Penny 啦。咁就係咁簡單嘅。 咁啊 ，Penny 其實個出生地就喺呢個 Memphis 啦，南方嘅 Memphis 啦。咁啊 ，Memphis 嘅一個最出名嘅就係貓王啦。係 啦，冇錯。 即係好典型嘅南方，都有啲鄉下仔 feel。嘅呢個人啦， 同埋好耐之前，即係上一季藍天雪地都講咗啦。其實啊，依家 Penny 咧係擁有呢個曼菲斯灰熊5% 裏邊嘅其中一小部分嘅，即係佢而家係股東之一咯。係啦，因為當時佢就同埋一啲叫家鄉，即係美國人有一個叫做點講光宗耀祖啊，因為佢係個出生地係 衣錦榮歸啊， 就翻嚟啦。咁啊，同阿 Justin Timberlake 啦，另外佢叫 Penny Manning 啦。咁佢哋亦都係喺自己嘅界別，一個就係Justin Timberlake 就喺呢個娛樂界啦，另一個就喺呢個美式足球界啦，咁出名嘅。咁啊 ，OK 啦，咁啊，佢哋可以繼續喺呢個曼菲斯有呢個影響力。 佢而家系教紧 high school 啦，又攞咗两届呢个冠军啦，系啊 ，national 呢个 high school 嘅比赛冠军啦，咁其实都几犀利，都偶然嘅。佢个 friend 病咗，谂住对抗有呢个长期病患啦，点知又好得翻嘅，俾佢可以。但系不过佢教咗之后咧，对波就非常之好默契，亦都系好注重 teamwork 啦。绝对系佢嗰啲打法嚟嘅，即系啱啱睇翻咧，即系上嚟做节目之前咧，咁啊一定要走去温下书啊。咁我真系睇咗咧，其中有一集O'Neal 同埋 3D 啦，即系Dennis Scott 啦，加埋佢做其中一个节目。咁佢走去讲啊，谂起阿 Shaquille 咧，佢话我未见过一个咁好嘅 player。佢諗咩呢？第一時間諗係教波嘅，係啊，咁呢個亦都即係絕對係佢啊，所以亦都令到佢帶領咗一隊 high school 嘅 team 啊，有一隊即係普通嘅球隊，亦都可以攞到冠軍。 係，咁啊，講真嘅，Penny Hardaway 咧，係同我哋金州勇士都有淵源嘅， 係 咁爭啲可以， 樣嘢都同你哋金州勇士有， 即係斜牌咯，好又係我哋， 唔好又係你哋， 係啊，咁啊，講啲唔好。話說當年1993年嘅呢個新秀選舉啦，咁啊，真係啦。 我哋就其實係選第一嘅， 嗯， 咁啊選咗呢、這個Chris， 我哋應該係選咗 Penny Hardaway 嘅，咁於是者咧，咁啊輪到第三位嘅呢個奧蘭多魔術咧，咁我哋又選咗呢個 Chris Webber 啦，咁來於 Chris Webber 再上一年咧，已經選咗個好鬼死大隻咧，七尺幾高咧，咁啊算係啦， 嘅奧喵啦，奧喵啦， 係啊。咁你咁啊 ，Chris Webber 又係大隻噶嘛，嗯、即係佢喺麥芝根時又係打呢個 Power Forward 噶嘛。咁、 啊、 你要兩個咁大隻嚟把乜鬼咩？係咁你於是者，咦 ，Penny， 咦，細細粒，瘦瘦地，咦，又 OK 喎、啊。咁、啊、就係、哎、就交換啦。咁原來交換咗咧，唔單止交換咗第日嘅成就啫啦，我哋球隊嘅成就咧都好坎坷地，亦都交換埋嘅，真係冇進步過。 咁啊，都咁講 ，Chris Webber 都唔係太差噶，不過喺你哋波打太短啫， 一年啦， 係啊。 咁啊，成名地，咁啊，大家之所以好多球迷都即係中意 Penny， 就仍然停留咗喺呢個奧蘭多魔術。 係啊， 咁啊，呢啲交俾阿 Penny 啦，即係點解佢喺奧蘭多魔術嗰個嘅表現令到大家咁？ 我講呢樣之前咧，其實咧有樣即係 side story 要講下，因為咧話説咧佢阿無厘頭點解會由呢個金州勇士就走咗 Orlando 咧？其實就即係當然都啱一半嘅 Thomas 講嗰樣嘢，即係要兩件大件做乜鬼咧？咁啊， 金州勇士唔要 係啦，即係但不過啊，又唔係喎，阿 Penny 其實做咗一樣嘢喎，走去同佢哋打咗場 pick up game， 即係同班 Orlando 嘅現役球員咁啊打咗場 pick up game。一打完之後咧，成隊波嘅所有人咧都覺得哇呢、這個人 OK 啊！即係做到嘢，絕對係佢哋心目中嘅要嗰個人選啊！即係要一個交到波嘅人 ，instead of 要一個可能攞到分嘅人。Mm-hmm. 當然啦，你問佢攞唔攞到分，佢都攞到。但係不過佢兩樣嘢都做到嘅時候，啲人就哇極為愛佢，就咁樣私底下咧就一廂情願底下啦，就 不如我要你啦咁樣啊。 係啦，咁啊要咗佢啦，咁就咁啊搞掂咗佢。 算唔算台底交易？ 我都唔算嘅，但不過呢個亦都反映咗其實嗰陣時候 Penny 好想同 Shaquille 合作， mm-hmm. 即係佢絕對係自己去 arrange 呢場。 我其實我 好犀利嘅， 我記得嘅資料應該錯咗，應該奧蘭多係 pick one 嘅，因為我記得印象當中係兩年 係 pick one 嘅 first pick， 我哋今陣第三嘅，咁到轉頭我哋係換咗你哋嘅 first pick 咧，我記得我哋付出嘅代價都幾大，因為之後隔嗰兩年嘅單數年嘅 first round pick 咧都俾咗你哋， 係 啊，即係我哋冇人揀嘅啦，諗住換翻嚟，即係 Chris Webber 你話 OK 啦， 一招了， 打咗一年。跟住就冇咗。 唔係，但不過冇辦法。嗰陣時候，如果計即係計數字或者計所有嘢，咁的確 Chris Webber 係一個即係首選嚟嘅。如果對佢嚟講，係、佢都冇諗過 Penny 嘅。同埋嗰個年代 ，first pick 係打前鋒、打中鋒係足稱過後衞嘅。我覺得去到後期就個 story 唔同啦。喺嗰個年代仲係中意 pick 大前 鋒、 大 前 鋒 同埋中 鋒，冇錯， 係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Penny 都有少少野心嘅。即係嗰一刻， 不過我唔知道，即係呢啲做法，即係做唔做得咧？即係因為你始終你喺個 draft 度咧，即係其實係公開大家去即係喺某一刻啦嚇，公布大家交易咗邊一個。咁如果你自己主動去敲門，即係要求人哋去即係appeal人哋去簽你， 我可能個時間上咧有少少即係可能我 mislead 咗大家，即係其實個時間上就係。佢大家其實心目中都大約知道大家算啲咩人嘅啦，咁但不過喺個 draft 之前咧，佢就走去做呢件事， 即係可能佢已經同 Orlando 已經傾好咗啦，即係到時只要係一同三係呢兩個咧，咁就大家換啦。 當然我諗佢都 open 嘅，即係講真都要睇下大家你情我願嘅兩隊波咁。 咁但係當時可能最好嗌價就係 Chris Webber， 咁啊奧蘭多魔術作出個決定就我 pick 咗呢個翻嚟先啦。咁可能你第二、第三，因為我記得第二係費城揀咗個七尺六噶嘛。阿 Sean Bailey 啊 ，Sean Bailey 啊 ，Sean Bailey 啊，咁你 pick 咗 three， 咁金州勇士要實要噶啦，咁揾多啲嚟同我換咯，係啊， 咁我嗰陣時候都幾開心啊，入到去，因為你即係講真，你睇 Shaquille 打波第一年都好慘啊，即係絕對係 第一年其實嗱，佢肯定成績係差啦 ，Orlando 如果唔係就唔會 pick 到 first pick 嘅， 連續兩年都係 first pick 喎， 係咯，咁其實嗰季我唔係好知啊，第一季 O'Neal 嗰陣嗰個陣係咪真係好殘，同埋個成績係咪都係贏廿零場嗰只？ 我淨係記得佢應該入唔到季後賽咯，係 啊，第一樣嘢係入唔到季後賽先啦，同埋其實根本嗰陣時候應該如果冇記。好像叫 有一個叫Skyle 嘅 Skyle 嗰個 Scott Skiles 嘅即係 point guard 嘅，係啦，咁佢打 好細粒，我記得好似 咁，所以其實當其時未必配合到啊，慢同快，咁一個又太快太暴力，咁啊慢即係爆玻璃， 爆玻璃啊，扯爛框， 絕對做曬啲嘢，同埋娛樂性高，但係不過問題當其時應該都未必有人可以配合到佢嗰個速度啊， 嗰陣有 high school 未啊？ 未有， 未有， 絕對未有。 Highscreen 95年先，94年先開始考慮。 完咗第一個 first pit 後，啱啱啊 Jordan 一退出，佢就轉 咗過去。 跟住結果翻去就倒戈雙向， 咁啊，嗰場都好精彩喎， 絕對精彩， 個個季後賽勁啊， 真係犀利。 即係你俾一個感覺就係即係長江後浪推前浪咯，因為一個啱啱退休出翻嚟嘅一個球王，咁啊輸俾兩個山谷仔，咁呢兩個山谷仔啊，大家覺得哇，一定係未來之星啦咁樣。我都好記得個 series 個係咪1-4？ 唔係4-2， 4-2， 係啦，4-2。 即係當然，我覺得其實你睇翻佢哋個組合，絕對呢個組合，我諗 Penny 加 Shaquille 應該都幾無敵下噶。如果諗翻起，即係唔計扎巴年代嚇加 Magic， 咁你諗翻哇數翻落嘅時候，都冇乜邊隊係咁好嘅 二人組合，真係 仲有第二啲咧。咁你 Nick Anderson 啊 ，Horace Grant 啦已經有啦。 因為如果係即係成日叫做 Dynamic Duo 啊，即係 NBA 即係成日好中意揾啲人。即係點解Penny 就會拍阿 O'Neal， 咁啊阿 Jabba 就會拍阿 Magic Johnson 啊 ，Stockton Malone 即係好多齊格西文隆，即係一定要揾一個唔好話一個光一個油，因為一個負責就得分，一個負責就快牌，咁啊 Penny 真係做得好好咯。咁同埋 Penny 有少少鍾意都係玩花巧嘅人嚟㗎嘛 ，Magic 嘅 係啊 ，Magic 嘅交波方式㗎嘛，咁啊亦都取悦到好多啲球迷啦。咁佢基本上你成章佢由95，如果我冇記錯，應該由95年開始嘅明星賽啦。咁佢都基本上一直都冇 曾經有一個講法咧，即係比較 sarcastic 一啲咧，就係話因為後期阿 Penny 都幾多傷㗎嘛，咁好多時候咧佢傷到個地步咧。有啲球迷就諷刺佢，一去到打 All Star 嗰陣咧，你就差唔多時候復出，即係好似有少少就話佢呢條友咧，就好似專係為即係 All Star 而去打波嘅，因為真係打 regular season 試過一屆係咁，咁佢就俾人即係 俾人哋話過 爆啦咁啊， 咁同埋好似嗱，我諗起阿Penny 咧，我成日第一個印象其實反而係波鞋嘅，因為我真係算係頗中意 Penny 啲波鞋，即係尤其是可能 Orlando 係啦，但 Orlando 有復刻， 依家都有啊， 而家出翻幾隻， 啱啱最近嗰對叫 Weatherman 同埋 Thermomap 係啦，兩對啦。 但係 Weatherman 我落到一剔牌嘅鋪頭，竟然仲有得賣咯， 絕對 係。但有啲印 象太大量， 係啊，太大量。 我啲印象好似話佢有一屆明星賽咧，佢後屘係話有通常明星賽就會有球鞋嘅牌子會出啲特別版嘛， 但係我個時代係未有咁 嗰陣開始 有 冇？係其實就未啊， 未開始未啊。 反而嗰陣時候你話每個即係可能因為啲牌子通常出鞋都一定有個 time schedule 咁嘅，即係舉個例，開季會出，聖誕會出，咁啊即係 depends on 你邊條即係第幾檔次嘅球星啦。即係如果可能勁啲當打啲嘅，就會可能係 出得密啲咁樣 啊，唔係即係一開季即係 NBA 一球季開就你對先啦。咁啊，如果即係啲可能成熟少少嘅，就通常去到聖誕節就會好似懶係有對禮物咁樣就俾大家即係 送啊， 係啦，冇錯，即係出對鞋咁俾大家啦。咁啊都有啲咁。 LeBron James 係頻頻出 啊，而家 LeBron 就變咗當打啦。咁你會見到 Kobe 都係去到聖誕節到嗰啲時間咧，先至會有一對新嘢咁樣。咁啊，所以咧即係你會睇到嗰個分別。但不過講翻波鞋，其實即係你問我嗰個，咁我覺得Penny 都有樣嘢幾犀利嘅，即係依樣搶集講咗先，突然間諗起，因為一諗就即刻講。有冇一個球星咧？即係我諗計 Jordan 之外啦嚇。冇一個球星係退咗役啊，都仲係幫你出鞋嘅，即係竟然會有啲咁嘅事發生，其實都有啲古怪。 最近嘅複合版都有嘅 ，Charles Barkley Charles Barkley 有，但不過係講緊 都唔係枕住出嘅， 係啦，即係佢唔會叫係 Charles Barkley One 啊 ，Charles Barkley Two。 其實會唔會係咪我個時代其實好多人咧？因為其實你講緊而家中意翻 Penny 啲波鞋嘅人咧，其實啲年紀群都去到卅零歲， 三十啦，起碼。 即係講緊其實Penny 嘅全盛時期就係響 九六至九九啦，我覺得。 即係你講緊係十幾年前，其實我班人依家嚟緊，即係講翻係十 幾年前嘅時候，可能佢係學生嘅身份，基本上就我相信係好多人係後追翻，即係我哋嗰個時代咧就唔，如果你俾我行到入間波鞋鋪咧，我就真係唔會買 Penny 啲鞋， 揀 Jordan 啦， 係啦，揀 Jordan 先。依家反而一出到咧係滿足翻好多人之前係 miss 咗，但係個回憶仍然對 Penny 好深，係啦，所以就買翻啦。咁你講開最經典嘅 Penny 一對，即係叫幾？科技化或者叫咩、 啊？科幻啦、 啊，科幻啦、啊，咁啊真係有對 Fumposit 啦。 係啦，Fumposit 就其實正我嗰次俾人糾正過，即係去到呢個美國咁啲人咧就話係 Fumposit 嘅，係 啦，冇錯，即係佢哋好中意咁講。 唔緊要，我哋呢啲係香港 香港人嘅講翻香港嘢啦。OK， 係啦，咁我覺得其實呢對鞋都幾特別㗎，即係講個故仔俾大家聽咧。其實唔係為 Penny 而設嘅喎。即係 Nike 絕對唔係。 我記得 Gannett 好似有著過差不多款㗎喎。 Gannett 嗰隻唔係， 嗰隻都未咁快， 未咁快。 但係不過其實嗰陣時候講緊出咧呢隻咧係出緊。都唔知出俾邊個，其實個 designer 就總之就係、是、有條 line 要出對好科幻嘅鞋 ，OK 咁啊就要出啦。咁啊有一日好衰唔衰同緊 Penny 傾緊佢自己對 signature 鞋嘅時候咧，應該如無意外，我記得好似係 Penny Two 嚟嘅。咁啊跟住啊見到對咁嘅好嘢喎。唔知 Penny Two 定 Penny Three 啊，咁見到對哇 OK 正喎、啊，即係喺個 designer 嗰個袋裡面見到有對哇發光咧，真係我係諗都唔諗即著，係啦，即係唔好你唔好搞我對 signature 鞋先，我直情唔著自己對鞋，要著呢對，咁我跟住結果誒、一出嚟搞掂。即係佢個魅力啦，即係其實我諗天時地利人和啦。佢、我諗可能揾第二個著未必咁有嗰、那個，即係個 影響力 impact 嘅，係個影響力冇咁大。咁佢一著完，哇！即係嗰陣時候諗翻起細個想買呢對鞋，買鬼到咩？有錢都買唔到啊，何況仲要係天價嘅。 咁於是者呢幾年都好似不斷地呢、這個鞋嘅， 係啊，好多人著翻啊！你喺即係啲波地見得翻好多咯。 冇錯啦，即係我覺得都幾犀利。咁啊，講翻其實即係諗翻啦，除咗 Jordan 之外啦，即係 Jordan 當然啦，退役之後都出啊，繼續不停咁出15、16、17咁啊，即係去到而家啊28啦，係啦，你可以話 cap 水啦，咁但係不過亦都即係代表住我哋幾有幾尊敬啊，或者幾中意呢個 Jordan 嘅，但係不過啊都。即係呢個一踢都幾犀利喎，即係無端端又出返對 Penny Five， 呢個人都唔喺度啦，即係唔係即係 I mean 佢都冇打呢個 NBA 啦。 咁其實我覺得係一個一踢牌係幾睇好全世界，即係個人均嘅年齡呢，其實依家嗰班人即係我哋呢個 消費力啦， 負擔能力啦、 這個， 叫做 keep 住呢班嘅負擔能力啦，咁睇得幾好喎、不過講返嘅 Penny 係一個喺90年代籃球圈裏面、即係喺一個 NBA 裏面係一個寵兒嚟嘅， 影響性好大， 係啊、即係再加上好似係一個叫做新舊交替啦，即係因為其實都佐敦離開咗一個球場，而呢班新仔，因為佢哋真係佢哋啱啱新秀嗰年出嚟嘅話，嗰陣時係未同過佐敦打波㗎。咁預示者真正有得同佐敦交鋒嘅時候，就係真係佢復出著四廿五衫嘅時候。咁正如啦，你著四廿五衫，咁啊講開，即係由呢一個時間開始講起就係、真係啦，對住奧蘭多魔術。咁嗰場波亦都係最經典啦， 好睇到暈啦， 係啊， 好似 Penny 偷咗佐敦個波嘅咪 啊？有無數咁多樣嘢啊，即係有 post up 啊，有單打。 嗰場波去到最後係啦，嗰場波其實亦都代表咗咯，一個就算孭住 JORDAN 嘅人，都係要練。集啦，同埋要攞翻个手感啦。咁于是就呢一场比赛特别之处就真啦 ，Penny 就偷咗个波啦。咁其实偷咗个波都唔紧要噶，佢系仲有最后一次机会，系可以再进攻噶。啊，谁不知佐敦我一刻唔知个心怯定点咧？个波竟然交喺底线俾阿柏宾，但系柏宾唔预计到你系，喂大佬你大佬嚟噶嘛？你系，梗系你搞掂。 你踢呢？你 竟然系交俾我，但系阿柏宾系完全冇任何嘅。 準備 去接呢個波咯，咁於是就係呢一場波 Game One 就完咗啦。咁去到更衣室，跟住Nick Anderson 啦，咁就講啦，著住45號衫，我都唔係真正嘅佐敦嚟嘅。於是就 Game Two 開始咧，佐敦就算罰錢咧，佢都著 要著翻23， 係冇錯。 咁呢個係一個 故事，因為我有印象 Nick Anderson 要著過23喎。 Nick Anderson 啊， 廿五啊， 不過 Nick Anderson 亦都多謝自己，即係咯，都口臭咯。 你講過好多次啦，呢個故事， 四球我人生都記得啦。咁啊，講翻先，咁啊 ，Penny 嘅 Orlando Magic 嗰個旅程啦，咁佢都入過總決賽啦， 係 啊，不過入過總決賽 俾呢個奧拉祖雲啊，俾呢個火箭 俾搞低咗，係啦， 大佬對手真係奧拉祖雲幾勁先得㗎，大佬。 唔 係，其實有啲 唔嚴咯， 其實有啲唔好彩，係啦，輸經驗。 即係無論係經驗啊， 我覺得輸經驗唔係佢直落4-0。 唔係，因為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咧，當時 佢嘅質素都好高㗎。嗰陣時候，喂，嗰陣時奧拉祖雲當打，同埋你哋嗰陣時候 即係無論石 Q 啊嗰啲， 佢嗰陣卡數爾啊嗰啲老鬼波咧，自好自曬對面， 部啱啱咧一光即係以油制光黑制到你啊嘛， 格式格 咁。首先以一個位置嚟講咧，嗰陣嘅奧尼爾對住我啦，做人輸太多， 因為最重要 俾佢啲逼死啊犯規啊嗰啲已經輸得， 同埋大家唔係即係除咗你諗翻The Dream 嘅攻擊之外，其實佢防守係好了得嘅， 係啊， 即係呢樣真係最 咁同埋最緊要係，只不過當時嘅奧尼爾係打咗三年四年波，四年波啫嘛， 四年波 係啊，咁啊 奧尼爾係第四年去Magic㗎嘛。 其實奧蘭Penny 就是93年嘅93年新秀，咁92、93 嗰個位， 92、93就唔係92、93就應該奧尼爾，跟住93、94就係 Penny 啦， 跟住 Penny 咧就喺 Magic 嗰度咧就打到99年。跟住先至過去 Phoenix Suns 嗰度打。 咁其實咧，好多人都我唔知啦，即係好多人都講話，因為其實點解啊 Penny 有一粒好光嘅星，真係點解會借得咁快？咁於是者啲人講嘅轉捩點就係因為佢去咗鳳凰城太陽。我唔知係咪證實咗佢打 payoff 嘅時候，其實受住傷都要夾硬去打啦。 係，好似係。 係啊， 即係聽啲 gossip 就係咁。同埋其實嗰陣時好慘噶，俾少少即係 set up 咗佢嘅 Jason Kidd 喺嗰邊嗌佢過去，過到去 Jason。被走喎，俾人吹走喎，哇！ 要去頂， 中曬計，即係直情上咗拆船。咁因為其實我諗Jason Kidd 要去過去，即係可能 request 佢過去嘅時候，係最主要佢哋96年嘅時候合作過啦，即係大家 Dream Team 有呢個機會合作。咁其實即係都知道大家嘅底細係點樣。咁過到去點知哇 ，Jason Kidd 俾人吹走咗。 哦，即係好簡單啫嘛。而家咪俾林書豪搞翻去一鑊金嘅咯。佢過去呢個紐約人。跟住咧，林书豪就走咗去火箭咁 系 嘛？ 系即系呢个咁嘅情况咧，其实咧令到咧，即系 Penny 绝对系冇咗个合作嘅好嘅对象啦。咁啊换咗个 Marbury 啦。咁你知 Steffy 就系 阿贝利好难夹噶， 几难控制。即系一个系又系啦，即系其实之前可能夹开就系一个交波型嘅 point guard， 变咗一个得分型嘅 point guard， 哇，正两件事嚟嘅。佢自己定位又好难搞，即系自己究竟系打咩位好咧？咁啊，同埋其实谂翻起 Penny 咧，都有样嘢几犀利嘅，就系即系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个 terms 啊 ，point forward 啦。 哦， 系啦，即系呢个 terms 咧，就系其实都系由佢啦，同埋 Pippen 呢两个角色咧，就绝对 林利俊 做出嚟嘅，系啦。咁我谂第一代真系林利俊之呢个字一定系 Penny 嘅，即系如果你问我，因为佢一个身形比较高大啊，都唔算一个。point guard 嘅身形 六尺七 啦，咁啊即係高大嘅，但係啊你又睇佢即係估唔到啲交波啊或者啲動作啊快到咧，同埋佢唔係嗰啲大隻仔咧，即係身形比較 簡直瘦啦，係啊 單薄嘅，但係不過就啲爆炸力好強 嚇。我覺得阿 Penny 咧就即係其實 Penny 紅嗰陣咧就係我哋睇男兒當入樽嗰個年代，其實你係有少少拎到啲啲嘅，因為 Penny 嗰種潛能咧就係。佢一个比较沉默，安排打一个位置唔抢，但佢有能力激发得好抢嘅一个人。即系譬如其实佢个底系一个打 point guard 嘅人，嘅球员啦。但系 你咪讲紧先导， 即系先导或者流川枫嗰只啦。 我又有另外一个睇法。 咁 先导， 记得山王里面有句叫泽北啊。 啊 哦，泽北个 佢初头叫初头阿流川枫话啊嘛，北泽啊嘛， 系北泽系啦，泽北咁啊，嗰个样咧，同啲动作啊，同个神情个头啊，哇，完全系 Penny 嚟嘅，即系我就好有印象，即系嗰个我就觉得啊，认定咗系佢， 因为我就好中意佢系一个唔系话好中意得分，有少少被动，要队友逼到你，嗱我冇计，我真系要你抢啊，即系抢嗰几分翻嚟啊，先肯出手，咁呢种气质就我哋啲睇开日本漫画。动画你好熟悉嘅，因为好多呢啲角色都系呢一种咁嘅人啦，即系嗰种潜力好似好犀利。 睇翻佢都几犀利，其实你谂翻佢咧，其实佢high school 好或者 Memphis 啦，但即系同埋佢未毕业嗰阵时候， 系啊 ，sorry 啊，即系 佢 做 一年 差噶，我记得 系啦，未 grad 啊，即系未 grad 就已经走咗去 嗰阵好兴嘅 入 NBA 嗰阵就好兴噶啦， 佢都即系第一代都系曳曳地嗰啲人嚟嘅，怀疑 玩几年快钱啊， 系啦，即系唔系都搵咗十年之后先至翻去再去读翻啊，即系十年后先至毕业，咁都几搞笑。 美国冇所谓嘅，香港就可能有所谓。 系，但不过即系佢我谂佢摆个篮球嗰个心思都几高，同埋佢即系都承认啊，佢其实系 佢可以沉得住氣，佢唔係嗰啲即係亂嚟嘅人，同埋佢真係對球隊要去攞分，佢會攞。即係舉個例啦，好似一年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即係 O'Neal 一開波受傷，咁、啊差唔多成季都冇出現咁滯啦，即係有一季。咁佢 take 咗個 lead 去做得分呢樣嘢，孭起咗成隊波。其實你問佢辛唔辛苦，哇！我相信應該幾辛苦。佢 Nick Anderson 加 Dennis Scott， 咁、其實你話喂，即係係咪真係做到呢啲嘢咧？佢都已經證實咗佢、超越咗佢要做嘅嘢啦，係啦。但不過當然啦，如果你 O'Neal 喺度嘅時候，即係都係又係嗰個 theory 啦，一山不能藏二虎，所以佢就決定自己。啊，將自己個 role 咧係較低少少，即係盡量係交波。咁、我諗起佢啲交波真係哇靚到冇朋友，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就一球轉住360度，跟住嚇喺個頭側邊咁啊，掟個波，嗰條人罅咧根本係一隻手都未必過到個波過到，跟住 and then 嗰個人就喺後面就好輕易咁入樽啦。咁啊，呢啲波絕對係你睇到佢咧嗰個興奮之處嚟嘅。嗰陣時候咧就冇乜人做呢啲嘢啊，即係除咗你話 Magic 嘅時候 ，Magic Johnson 係啦，嗰陣時候都講緊係對上嗰幾年嘅咯，即係可能差唔多十年前你會見到嘅嘢。但不過嗰段時間冇咗，突然間又出翻嚟，我諗相信都令到好多人有個 fantasy 就係覺得哇佢都。蘇洛費 magic 嘅、即係真係唔止佢係喺度 magic 度啦，但不過佢嘅打法好似 Magic Johnson， 咁同埋佢嘅身高都係高噶嘛， 係啊， 6'7" 啊嘛， 係啊，即係矮啊 Magic Johnson 少少啦， 兩寸咯， 係啦，即係6'9" 同呢個6'7" 嘅分別啦，咁啊，但不過佢真係好犀利呢樣嘢， 嗯，咁同埋佢係咪前年啊澳門嗰陣時有一場比賽啦， 係好似有嚟，好似、 我都想睇，好可惜嗰日要翻工。 係啊，因為始終係佢響或者亞洲地區啦，即係仍然好多人都會 好多 fans， 好多 fans 絕對會係好多 fans。因為其實 NBA 之所以其實個分水嶺，我成日都講話NBA 去到大另外一個境界，就因為其實最重要就係夢幻組合啦。係咁啊，真係啦，帶動到全個世界。哇！原來 NBA 啲球員嗰種嘅打法， 96年入個夢幻組合啦， 係啊 ，Dream Two 啦 ，Dream Two 啦，係啦，即係我哋 金牌啦， 係佢嗰屆都仲係 Dream Team 嘅，因為真係我都 哦，仲可以 Dream Team， 因為嗰時有三大中鋒啊嘛， 奧拉祖雲、大衛羅賓遜同埋咧奧利爾， 跟住另外佢就搭住阿 Grant Hill 啦，同埋阿 Jason Kidd 啦，兩個咁啊，哇！即係嗰陣時候睇呢隊波都好開心嘅，真 係。話時話喎，佢打個紐約人又打個。短期嘅打過呢個 熱火，佢退休嗰陣應該熱火。 其實熱火就講真嘅，我覺得有少少失望，因為其實佢基本上坐喺籃板凳比較多。 哦，係啊，坐多過打噶啦。 佢係咪停咗幾年之後先熱火 call 佢翻出嚟打噶？ 停咗 一年， 停咗一年， 零六年好似停咗。 咁其實佢其實已經慢步向呢個好似退休啊，因為佢其實95年已經係其實打得嗰四場，因為又係受傷。係啊，咁講真嗰陣時嘅紐約人已經積弱多年嘅啦，已經係。系啊，咁啊，去到熱火 又拍住個唔係幾好拍嘅人啦，即係 keep 住拍住 馬貝利 啊 ，Marbury 係啦， 即係好似你入到一間公司咁樣，你明明雄心壯志，但係你嗰啲身邊嗰啲同事原來係好難拍嘅，咁又好大鑊。 最大鑊係你冇得揀啊， 即係冇得揀，係冇錯， 你冇得揀， 即係公司你有得揀啊，你都諗住啊呢個上司同我 interview 嗰陣時都幾好傾啦咁樣，點知原來你嗰啲同事先係大鑊。係咪先？個個原來等你嘅啫，咁樣。 唔係最陰功咧，真係嘅。上咗拆船，即係去咗 Phoenix 身，呢個真係轉捩點嚟嘅。我諗相信係佢嘅。即係其實你問佢喺 Phoenix 打得好唔好咧，佢 OK 嘅，唔差。但係不過問題就係永遠都唔受重用，同埋即係越嚟越打得越嚟越沉啦。即係開頭由可能即係成個 season 都有得打，跟住又傷啦，可能有其他嘢啦。咁啊，跟住 and then 搞到佢最後就係哇，即係基本上坐用咗個打。 佢離開咗 Magic 之後，基本上已經係成日傷啦。 係啊， 傷患係困。繞過去咁好， 同埋嗰陣鳳凰城係咪打一啲比較即係温靈根一啲嘅波多一啲嘅， 都係 咁就唔係好啱佢。我覺得佢打地陣地戰好啲咯。 如果你話可能比起佢頭嗰幾年嘅佢，咁可能温靈根 OK 嘅。但係不過即係你問題真係傷咗左腳，左膝嗰個位咧。咁你知對於一個即係籃球仔嚟講，大家都知啦，你左腳主力係跳嗰只腳嚟嘅。咁如果你話喂，左腳跳唔起都幾大件事，即係你幾勁都冇用嘅。其實佢冇咗個爆炸力，咁啊令到佢都幾辛苦啊！佢都轉緊型啊，即係佢都嗰期都係開始已經係狂射波，即係以往佢可能都射到下啲 mid range 或者 long range 都 OK， 但不過你 依賴住呢樣嘢嘅話，佢冇得入攝啊，冇得 drive 入去嘅話，其實你得一樣嘢嘅話，冇人會驚你嘅，人哋就會守實你嗰樣嘢嘅。 轉型嗰下係最辛苦啦，因為本身佢初出道嗰陣時候係其實係真係嘅入攝係比較文明噶嘛，係 咪 先？佢嘅獨步天下咁就係啊嘛。 即 係 佢 如果佢要轉做射手型嘅時候嘅話，咁好多人都射到啦，啱啱先？點解要用你咧？啱啱先？同埋你隻腳嘅傷咗嘅時候，你嘅爆發力已經冇咗以前嘅時候，咁分分鐘有個波你追唔到嘅喎，真係。即係呢一個係亦都係教練用佢嘅用唔用佢都係。主要考慮嘅因素咯，都會變成 係啊，同埋我諗都仲有一個即係都幾緊要嘅一樣嘢就係咩咧？你諗翻即係其實問心嗰句啊，如果自己明平時都可以衝入去，哇！即係殺死曬人嘅咁啊，跳又跳得高過人啊，又 OK。咁你諗下佢喺阿伊榮或者阿奧拉祖雲面前兜嘢入樽咧，即係 posterize 嗰啲即係嗰啲相都多到暈嘅。咁但係不過問題，哇！去到最後而家打我入唔到去，入樽都入唔到。即係其實我諗個心理都好大壓力。 我覺得有啲似而家麥基迪咁樣咯。咁 咪 即係嗰個心境應該都幾似。 係咪孭住一號嘅 magic 就都係？有啲咁嘅收場嘅真係，即係呢個係咪詛咒 啊？ 係啊，但不過我相信都有少少似嘅，即係因為即係又係一個 好嘅得分球員，好全面同埋又係嗰種激發能力係幾估唔到咯， 係 啊， 即係天生嘅領袖級人才嚟 但係又係即係嗰個 career 比較早就已經去即係步入 即係雙患咯，好多呢個運動員無論足球好又係籃球好，都係雙患係伴住嘅話咧，即係呢個老朋友伴住嘅話咧，你就冇得發揮㗎啦。 但不過諗翻起阿 Grant Hill 其實都幾勁。即係突然間講翻佢下一屆嘅朋友仔阿 Grant Hill 就係即係另外一個表仔就係話啊傷咗啦，不過而家哇30几40岁 ，Grant Hill 係 下年仲會打啊嘛，即係嚟緊呢年仲會打定係退休啦。 但不過佢退休前都仲入到樽，即係其實嗰份精神，即係講緊係比賽裡面入啊，唔係 hea 入啊，即係你話 hea 入 OK 咁一定得嘅，佢咁高。但不過你話哇比賽嘅時候都仲做到啲嘢，嗰份即係吸埋好多咯，佢都受傷過。 佢已經好出名地摸玻璃腳噶啦。 係啊，但不過我諗翻起，即係其實佢即係 Penny 係真係幾。都令到幾多球迷失望嘅，其實有一刻，即係你問我問心嗰句就，即係轉咗型啦，又即係可能打得唔好啦，又俾人吹嚟吹去啦，咁坐 bench 嘅時間多啦，咁即係冇乜表現啦，咁令到其實即係如果你話我作為一個 fans 咁計嘅，其實都幾唔開心啊！嗰陣時候見到， 係啊，嗰陣時候我都睇住，咦？點解又坐喺爛板凳嗰度啊？又喺後備席嗰度啊？出嚟啦，即係好似成日啲球迷喺度呼喚緊佢要去出嚟咁樣咯。但係個問題係有陣時候個教練就係唔要佢出就唔要佢出，甚至乎嗰啲時間就係咁樣就過咗。 我就知道Nike 同佢出咗一個 Penny 咯，因為佢個 character 係幾有突出㗎嘛。 係啊， 咁咁耐以嚟出咗一個好似細小型嘅仔啦，係 啊， 嗰個廣告啦， 廣告好早期嘅廣告， 仲揾咗一個身材好野火嘅 Tara Bank 一個黑人 model 啦， 以前 Chris Webber 嘅女友， 有個 pool size 嘅 party 啦， 咁至今都仍然係幾難得嘅。咁呢個廣告唔係呢一系列嘅廣告係幾深入人心啊！係啊。 佢又同阿 Garnett 係同學啦，即係其實嗰一系列嘅廣告咧，其實都令到咧你好多即係回味下噶，同埋阿 Little Penny 其實都即係幾吸引， 至今都仍然係好多啲副產品都仍然會揾咯。 係啊，即係我就要係咁揾嗰啲公仔啦嚇。咁但不過諗翻起佢咧，其實都幾成功啊。反而我覺得即係唔知啊，大家即係突然間諗起，因為睇過有篇 article 都講啊，就話哇其實 Little Penny 仲成功過 Penny 啊，即係 live 個 life 咧係 longer than 佢自己啦，同埋 人物。 嗱呢個虛擬人物，同埋呢個虛擬人物咧係温柔順曳曳地先你會中意啊！即係 Penny 都梳落係幾乖嘅，因為你都知道佢係啦，即係佢好錫佢阿婆婆啦咁樣。咁啊，但不過即係要揾佢 dark side 嘅話嗰面咧，咁啊 Little Penny 絕對做曬嘅，即係衰衰格啊嚇，串串共啊咁樣，周圍聊事鬥非啊，咁啊絕對有佢。 或者呢一樣嘢先至係令到人哋注意佢，咁樣所以先紅啦。 哦，都配合翻即係一踢嗰 呢個。marketing 嘅方法嚟嘅，即係你自己做唔到，即係唔係個個好似 Charles Barkley 咁樣噶嘛？咁你咪揾個公仔嚟代勞咯，去做一啲咁嘅形象鮮明啲嘅角色。 係咯，咁樣今集。 不如講住咁多先啦。 係 係啦 ，Penny 咁就好咁就下一個禮拜先翻嚟再講過啦，好唔好？ 好 咁啊，拜拜， 好，拜拜， 拜拜。